歡迎嚟到第二節嘅歐洲波時段。咁啊，除咗講四大聯賽之外咧，有幾單新聞都首先要講一講啊。今週嘅新聞係特別多嘅，李 Sir。先講西班牙啦。西班牙入邊咧，國王杯咧就皇家馬德里咧就擺咗個老烏啦。嗱，以一個球隊嘅管理啦，佢哋就話如果西班牙足總真係要判我輸嘅話，因為佢咧入開紀錄嗰球波嗰個球員咧，就舊年踢呢一個維拉利爾嘅，佢就話舊嘅球會西班牙足總冇話俾我聽，呢個球員應該要坐月桂波監嘅，咁我就放咗佢落球場啦。咁根據所有往嚟曾經試過飛馬對南華又好，快譯通對南華都好，唔派咗一啲停賽球員， okay. 到後尾都係要判輸波。 OK，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啫，香港左上右落，行車嚇，咁嗰個人去到外國嘅，人哋又上左落嘅，你揸架車出去又調轉嚟行啊，到時警察接到，哎呀，我哋喺嗰邊係咁樣噶，接唔接受你解釋先？ 係 唔接受咁啊？你嚟我呢度，你要知道我呢度嘅嘢，個交通規則係點嘅 ？OK， 你買呢個球員，你要認清楚佢有冇傷患啊，有咩跟住手尾先係嘛？哦，你買翻嚟原來五勞七傷啊！ 即係你根本就唔可能賴呢個維拉利爾話，哇！你有月桂波監，你唔出聲咁樣。 係啊，冇錯。你只有怨你自己冇去清清楚楚睇。你估佢知唔知啊？我話俾你聽，佢一定知 嚇。 如果唔係嘅，買咗翻原來有三四場都唔踢得，咁點啊？ 嗱，即係。 一定知道，不過一時之間係唔記得咗出咗去。 即係假設一個比喻啦，皇家馬德里買嗰年買巴里翻嚟，你唔會唔 check 真啲喺熱刺嗰陣有冇啲歐洲賽事嘅波監？萬一玩歐聯，其實原來唔出得巴里嘅，咁你唔好戇居咯。基本上係你都會 check 清楚噶嘛。 啊，呢個一定會嘅，除即係你可以話一樣嘢，死啦！啲賽事太多太文氛圍， 係 我唔搞錯咗。原來嗰場波佢咩國王杯嗰啲佢唔踢得嘅，佢嗰度犯。 同埋第二一樣嘢就係話佢最冇水平，就係由領隊至到個主席都講，你試下即係判我輸，我一定上訴到底。呢樣嘢係欠缺專業水平嘅呢句説話。 冇錯啊！我即係老實講句，我都試過老貓燒須啊，因為又聯賽又杯賽之類諸如此類搞到嘅時候咧，我都出過一次。但一出完之後，咦，好像有些問題喎，都冇嘢，我即刻自己報上去足總。喂，嗰場波唔使講，冇唔使揾，我出錯咗，你反而仲好，係嘛？ 因為試過幾年前啦，就喺元朗大球場啦，飛馬對呢一個天水圍飛馬，當時叫做就對南華啦，咁啊派多咗個外援出去， 係啦， 列卡道嗰陣，到後尾嗰場波。原本贏南華都變咗係輸俾南華。 係啊，冇嘅。 呢個你逃唔嚟。雖然嗰場波列卡道當時嘅教練已經即刻發現咗換翻走佢，但係都唔得。 你又係出咗佢嚟。 你係出咗入咗球場就入咗球場，所以咧皇家馬德里咧，即係正所謂人衰行路打倒褪。你又預咗今年又少多個杯啦。 其實好多嘢，即係我覺得就話以咁大間球會嚟講，唔應該犯嘅呢啲錯。 冇錯， 因為你個團隊唔係一個領隊擔翻買水抬棺材都做曬噶嘛， 係 教練又佢，管理又佢，乜都係佢咁樣，有好多人噶嘛，應該一定有你負責啲乜嘢嘅，你負責啲乜嘢嘅，一定係中間有人失職咯， 係 或者有人失職就賴錯嘢咯，咁你自己仲要喺度死也冇意思㗎， 冇錯 啊。 嗱咁啊，好坦白講啦，呢場波就講就講咗噶啦，就冇得推翻噶啦。你咪繼續出醜啦。你越講啊，越錯多啫。基本上，你 真係 自己欠缺呢個應有嘅專業大球會嘅水平。 冇錯。 咁啊，亦都唔需要再談論啦。反而有一樣嘢啦，就係話啦，就 C 朗呢個歲數離開，已經係近乎公開嘅秘密，連佢屋企人佢媽媽都喺度講話啦，要走就翻曼聯。但係坦白講，我認為一樣嘢。有幾個問題不是咁美滿嘅，同啲都擁等講一講啦。首先第一，C 朗始終是一個到佢翻曼聯都31歲，係咪你千祈不要一種幻想會覺得 C 朗翻曼聯就是等於以前的 C 朗？ 呢個係唔真實嘅。 唔係，佢可以等於以前嘅 C 朗。 係。 但係個球隊個配搭已經係唔同曬。 個領隊已經換咗先啦，最緊要。係 啦，冇錯，已經全部唔同曬。啊，咁你有一樣嘢，你會踢得開心嗎？ 嗯。 未必。踢得出色話未必，冇人知道。 因為當年你一樣嘢啦，以雲哥爾嚟講，李 Sir 都好了解啦。巴塞隆拿強如李華道世界足球先生都被摧殘咗。 你唔使諗啦，就唔好講嗰啲太遠啦。舊年嘅朗尼係咪咁失色？ 嗯。 啊，再前啲嘅，就算去到莫耶斯時候，朗尼都唔係咁失色。但今年點咧？ 係。 啊，中間朗尼係受咗傷，你唔俾佢出頭救啊？ 係。 我覺得佢係。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場波，朗尼是即係走到個位置了，但係就差半步啊，少少啊，因為那個傷未咗，佢去唔到，搏唔到咁盡啦，嗰啲嘢。所以呢個係好大問題的一樣嘢咯，因為佢即係好簡單，邊個唔知撈歷史名錶啊？你問下街邊個乞衣，佢都知道啊。啊，但係個撈歷史大響乞衣嗰度同戴響個有錢佬度都唔同啦，你有錢佬話我唔戴，我要戴白的飛獵嘅咁啊嘛，即係唔係話咁樣就係好噶啦嘛一樣嘢，即係去到嗰時候啱唔啱配身份，佢踢佢係咪嗰個配合好唔好先？ 係啊， 嗰個黑衣真係有人送只撈歷史俾佢，但係佢仍然係爛身爛世，啊，你估佢會唔會戴啊？佢第一時間我賣咗個錶佢啊，我換個衫有餐飽食啦。但係個錶把鬼咩？都仍然好餓住個肚咁樣。 但係如果從一個商業價值嚟講咧，嗱賣 C 朗就算佢幾多卅歲都好啊，都唔係平嘅，唔係話你買翻嚟買到嘅。 C 朗冇嘢㗎，如果老實講句真話，睇佢點睇咯。如果佢話我揾錢嘅，我唔理，曼聯出得幾多咪去咯。如果唔係嘅，我唔希望喺個星光美圖嗰度咧。有啲瑕疵嘅咧，你就要諗清楚去唔去曼聯啦。 係啦，即係寧願好似碧咸咁去下其他地方。嗱，因為點解？你用同一個價錢上， 喂， 會唔會你買巴黎仲好過買 C 朗咧？如果曼聯真係要買翻一個重量級嘅球員翻嚟嘅話， 我又唔覺得會有一會未必買過個球員有用嘅。你睇下好簡單啫嘛。 係。 哇！呢個迪比好嘢，最佳嘅。有啲乜嘢睇到？馬蘇爾你都係好好噶，青年又好質素，而家都唔俾。而係佢中間佢唔會好似有啲嘢嚇鮑魚好食，我要揾啲乜嘢去配落去整。魚翅好食，我求其揾煲滾水抌啲魚翅落去，邊好食啊？ 因為 C 朗同巴里肯二次踢嗰段時候適應咗英格蘭嘅足球咧，早已經係佢亦都喺英格蘭球壇入邊成長嘅，就好現成。如果翻嚟曼聯咧，佢又後生過 C 朗喎，咁啊變咗為佢咪同一個價錢入邊，佢個價值會比 C 朗更高咯。基本上係 我如果俾我係球員，我唔係咁諗， 寧願暫時唔好翻去曼聯。 我唔翻曼聯啊！而家即係好簡單，呢個老友都唔係咁高嘅嚇，陣佢搞到我衰咗添， 係 啊。可能第二間球會，即係你好簡單嘛？碧咸收山，去美國大聯盟踢，係咪錢揾少啲啊？ 係， 唔係咁一樣係咁高噶嘛？ 冇錯。 啊，但係佢喺嗰邊依時踢好多啦。 嗯。 啊，你唔止一個球星啦，亨利啊，個個都去嗰邊，咁唔會影響佢。喂，你嚟我呢度踢，我呢度係低水準。就算好簡單啊，基士文啊嚟到香港咁曳嘅地方咁啊嘅級數啊，佢嘅人工都係超高噶嘛，佢唔會降低得太多噶嘛，係嘛？ 即係你上角度最好，你最好就唔好翻嚟。喺暫時嚟講， 我唔去嗰度啊，我都唔會去嗰度啊。我反而去到嗰一樣嘢，喂，阿高寶招手，唔同喎，呢位老友真係好嘢喎。嗰隊咁啊，利物浦俾佢一二三搞翻 起佢。 喂，可能我又嚟多個第三春都唔頂喎。 冇錯， 呢個好緊要噶嘛，即係你都唔係一個伯樂嚟嘅，你點會調教我？ 嗱，咁你啊講起一個廚師啊，咁我又問你有一個人啊， 我都好意外㗎，剛剛知道呢個消息嗰陣，我就唔夠膽講係咪一個好廚師啦。 係， 加里利維利就成為咗呢個下半季嘅華倫西亞嘅主帥。嗱、嗯，以加里利維利嘅履歷嚟講咧，就而家佢同加力查咧都係喺電視台講緊波啦。係，咁啊，亦都係英格蘭國家隊嘅助教嚟㗎啦。 係， 咁喺教波經驗嚟講咧，因為佢退休退役咗都係呢幾年嘅事啫。 嗯， 就執教經驗一定冇蘇斯一查。菲列仔都叫做做過呢個助教啊，基本上係，仲有史高斯幫個手傑斯啲，佢平地一聲雷，仲要做咗一支華倫西亞都唔係一間細球會嚟嘅喎，做咗主帥喎，雖然話簽半年喎，咁、你點睇啊？李 Sir？ 嗱，因為歐洲嘅球壇好現實嘅， 嗯， 你冇首先一樣嘢，你冇教練嘅資歷嘅資格咧。你可能未必教過好多嘅大球會啊乜嘢，即係亦都未教過好長時間嘅做過好教練嘅。但你最緊要有一個牌， 嗯， 那個教練牌，那個牌佢、就確定佢個有資格個身份。 嗯， 咁身份嘅時候咧，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入去教係究竟係佢自己俾我教啦，嗌俾人教，即係話人哋哦，你幫幫我手啦咁樣，冇嘢㗎。如果佢想你嚟教嘅，同你自己去挨翻嚟教已經唔同啦。 係， 我挨翻嚟教，我事必要真係做啲嘢俾人睇。如果人嚟請你嘅時候咧，你個壓力都冇咁大，係嘛？咁亦都有一樣嘢就話，半年都好，我都試一試，我都試一試，對自己有即係呢個。 我話曬都叫做嗰個大球會主帥啦。 我好簡單一樣嘢就話。 係。 如果你挨翻嚟嘅，你自己冇咁嘅本錢咧，冇咁嘅實力咧，你唔好嗌人俾你做，賺啊丁丁嘅啫。 係 啊，你好簡單，阿莫生咁樣教唔掂曼聯，仲走去嗰邊啊？ 皇家蘇斯達， 皇家蘇斯達而家搞到一身蘇屎咁樣，湊曬翻嚟啦，又要炒俾人嚟炒。 其實好坦白講一樣嘢啊，你講得啱嘅，李 Sir。最大問題不在加里利維爾身上，你俾機會我，點解唔去啊？ 係啊，冇錯。 最大問題係你竟然夠膽簽我啊嘛，個華人西亞。 仲有一樣嘢，我相信一樣嘢咧，加里利維爾唔會咁戇居傻下傻下去嘅。 係， 我一定問翻佢師傅噶啦。 係， 再爺有啲乜嘢指點迷津，俾下我啊！再爺，老實講，我係費再爺啊，我都 support 佢啦。我冇人工都幫你手，你出聲揾我得。係。人哋最後就話：，唉，跟費卓爺嗰啲冚冷都好嘢嚟㗎，咁樣差幾遠啊？ 係。 你早唔好講話呢啲乜嘢啊？即係好多個，好多個跟費卓爺出身嘅，就算佢仲未必做到曉事啊嗰啲，都喺個圈嗰度啊。雖然話成績唔係好好，都唔憂冇飯開㗎，係嘛？咁睇到㗎嘛。而另外，就算巴拉人粒神都係仲係一啲好出名嘅。 嗯， 即係你問題就話名師出高徒係冇錯嘅。 嗱，好坦白講，希望咧就都。個前景一片光明啦！喺往績嚟講咧，譬如好似哥迪奧拿咁啦，佢都係平地一聲雷，一教就教呢個巴塞羅那㗎啦。 咁 冇經過其他嗰啲就 有樣嘢好嘅就係話，佢嗰邊個助教啊、教練嗰啲咧， 菲利普嚟佢細佬啊嘛。 細佬，佢喺個合作上一定唔需要驚先。 係 啊，即係始終唔同嘅，有機會就話，如果你去到你一個單個去打單包嘅。你冇一個 team 嘅時候， 其實佢比莫耶斯反而條路會好行啲， 係啊， 因為點解咧？佢唔係教一隊波要即刻攞錦標啊嘛， 同埋本身嚟講，華倫西亞唔係 一啲 好曳嘅成績， 係啦， 唔係好曳嘅。 你保持翻個平穩狀態，到季尾你可能繼續有一續約都唔出奇喎。 你唔同利物浦啊，高保去佢真係需要一定嘅經驗，我點樣調教佢？我睇到呢個佢對。波個中間個問題喺邊度？要找出個結節，一唔係佢已經係有一定㗎啦。 係 啊，我維持佢哋上去，我中間喺邊度有啲乜嘢，我提升佢就搞掂，好做好多嘅。 嗱，所以咧講到呢一度咧，就開始講我哋嘅賽程啦。 講完呢度，你就會明白點解而家先至講。嗱，聽晚咧就頭場11:00咧就皇家馬德里啦，用一個好忐忑嘅心情咧，將會對住呢個基達菲杯嘅無啦啦就冇咗一個。 老實 跟住又俾人哋數到聯賽又俾人拋離咗。 咁啊，老實講都好啲㗎啦。如果呢場波係個杯賽嗰啲啫，知都唔要啫，因為今場贏咗，下一場未必贏，再下一場都未必贏。但係聯賽杯，如果聯賽杯唔係喺聯賽裡面就咁樣出錯咧，佢就真係大鑊啦。 係，冇錯， 更加失拋得遠 啦。咁啊，頭場啦，即係幾好戲碼嚟㗎。如果中意皇馬嘅人咧，就睇一睇佢啦，就對住基達菲啦。嗱，咁跟住咧就半夜1:30咧就馬德里體育會作客咗格蘭納達。咁然後咧就頭先我哋講加里利維里個問題啦，就依個好睇頭啊嗱。因為華倫西亞將會主場對住巴塞隆拿，基本上呢場冇放過啊！ 唔係，仲有一樣嘢啊！佢第一場個對手係咁啊， 嗯， 輸啊有咩嘢佢都唔使咩咁大。 喂，李 Sir， 不如咁啊！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嗱，如會唔會加里利維里咧，以一個後衞身份嚟講咧，佢一個教練統帥，佢對住 MSM 嘅呢個巴塞隆拿，會唔會真係集中防守咧？直情喺第一場唔可以俾你大炒嘅， 唔出奇嘅。佢有佢嗰一個打法嘅，大家冇人知 道。 即係你會睇翻上一場波，皇馬點解輸俾呢個巴塞咁大鑊咧？佢唔係輸咁簡單，係輸得咁大鑊。佢同佢湊鬥功咁咪死咯。 係啊， 係嘛？即係你有啲嘢你其實不能夠唔受佢個所謂地上最強嗰度威脅，你就要諗。 其實如果加里利維里能夠調節到自己咧，即係冇個思維冇咁離地，始終一樣嘢就對住巴塞隆拿嘅。 其實我過往睇翻個足球歷史裡面嘅嚟講咧，巴塞不乏一次係輸波嘅，但每一次輸咧都係俾啲弱旅去守下守下，俾佢一個偷雞搞掂嘅。皇馬對親佢咧，次次都唔老禮，雖然唔係大敗。但曾經試過都贏翻嘅就係當佢守嘅時候咧，採取守嘅咧，注重防守嘅時候咧就會贏到噶啦。因為第一我做好個防守，佢有本錢去攻人啊嘛，佢唔係冇噶嘛，咁就唔同啊嘛。咁而家嗰啲弱女啊，直情我唔夠你攻噶啦，我死守，你唔好俾我偷到雞，你就死咗，我悶都悶和你。就算佢贏到個悶和你，佢都成功噶啦嘛。但係你同人鬥搶攻，我不死噶。即係我去同泰臣打拳，雖然佢而家退咗休咁耐啊，我都唔夠佢打噶嘛。佢一錘同我嘅力量都唔同噶嘛。你不能作即係唔同級數嘅比噶嘛。呢啲係你自己去申請俾人魚肉嘅，咁冇計啦。 咁跟住咧第四位嘅切爾達咧，喺呢一周賽事入邊作客呢個貝迪斯嘅。咁啊，次達同皇家馬德里相距就三分啫。咁睇下俾唔俾到壓力皇家馬德里啦，攞埋呢三分追翻上上面啦。維拉利爾咧同呢個拉夫隆維亞就同分21分嘅。咁佢分別咧就係拉夫隆維亞將會主場對住西維爾。咁維拉利爾咧就主場對住華力簡奴。皇家蘇斯達咧慘敗完之後咧就將佢對住伊巴。咁呢幾場波都係喺中游球隊就互相搶分啦，睇下到時去到咩一個咩位置度啦。咁西班牙聯賽咧就今場波最多話題性一定係華倫西亞對呢個巴塞隆拿噶啦。 係啦，啲睇下加利仔。 睇下加利仔會唔會係能夠平地一聲雷啦？ 老實講，佢呢場波佢和到都已經等於贏噶啦噃。 係啊， 輸得少都冇人埋怨佢喎，大佬你身上 輸得少有交代㗎啦。如果你 冇錯啊， 因為一勢如破竹啊嘛，尤其美斯出翻嚟嘅情況之 下，講緊 MSN 嗰啲咁犀利咗噶，而家等你認識下乜，認識下乜。 係， 而家佢真係俾佢輸得少或者緩和咗你嘅，佢都你睇下我哋家士兄弟啊嘅厲害嘢啦咁樣。 冇錯，咁啊，競爭激烈嘅意大利聯賽啦，就喺剛剛就呢個真係希，我同阿芬仲喺度講上一集話，我就睇好呢個拿波利嘅，點知拿波利真係贏咗呢個國際米蘭，係啦。 咁啊，而家拿波利咧就升上榜首啦，氣管入咗波。 因為你而家拿波利其實喺佢個進攻力幾強， 都強強啊， 幾強噶。 因為佢入咗26球噶，佢失波亦都失9球噶。 佢入得波嘅人多啊嘛，啊有兩三個嘅可以咋。雖然 即係佢唔係算係入球最強，但都屬於係頭三名嘅。 係啊， 係啊。即係唔係弱嘅， 佢而家佢唔能夠爬到去最高嘅時候，佢相對佢即係輸嘅波係比人係多咗少少咯。 冇錯 啊，嗱咁入球能力係有 嘅。呢一周嘅賽事入邊咧，教育體球咧就拉素主場將會對住而家近況大勇啦，逆流而上嘅祖雲達斯啦，一步一步上翻去第五位㗎啦，已經係佢同羅馬嘅分數爭三分啫喎。佢打嗱佢嘅情況比車路士好。最單獨為唔為免到一件事， 其實 佢都可以衝翻上前列。 唔係，其實一樣嘢就話大家唔同嘅，佢又因為失咗啲人，要需要個教練去調教。咁其實即係話呢個祖雲達斯個教練係做得唔錯嘅， 冇錯， 係做得唔錯嘅。 佢真係冇咗成條脊椎。 係啊，嗰條中流底柱冚冷搣剩一個補方喺度啫嘛， 冇錯。 如果不是真的很大鑊的冧埋，咁所以而家佢一路係慢慢去改善改善，執下執下執翻上嚟。咁我即係唔會，即係本身佢嘅球員唔係話渣嘅球員啊嘛，佢哋都不甘於即係喺人哋後面之後噶嘛，咁佢一定會努力。咁只係中間執好咗，揾邊個去代替到啊？調教好翻嘅就應該有 佢嘅情況，分分鐘如果 keep 住咁嘅形勢咧，唔單止能夠重返歐洲賽事嗰個範圍入邊，更加能夠重點翻佢衛冕嘅希望。 其實佢而家你就算睇佢喺呢個歐聯，佢都唔係太差嘅， 係 唔係太差嘅，都打得即係有板有眼嘅。咁啊，當然就係冇以前咁鋭利咯。係。咁呢個就係一定需要一個即係時間去俾佢調教好啲咯。 嚇！嗱，咁今週嘅賽事咧，就榜首呢個拿波利啦，就將會出戰呢一個波利亞去作客嘅。 嗯。 咁啊，國際米蘭咧就將會主場對住義蘭啊，費倫天拿主場將會對住烏迪尼斯，羅馬咧。就將會作客呢個托尼奴，咁啊祖雲達斯咧就作客對拉素啦，講咗啦。咁AC米蘭咧就作客對住卡爾比，咁啊而家強隊對弱隊啦，都係咁啊。祖雲達斯嗰場波啊幾有睇頭嘅，今週嚟講 扣位好，即係個差距冇咁大。 係啦，冇錯。咁啊都係嗱，但係雖然係話差距即係有一個差距喺度啦，但係分每一分都唔可以失嘅呢扎球隊，因為點解咧？每一周咧呢個位置咧個聯賽榜嘅形勢都係不停咁變嘅。 其實呢場波好重要嘅，喺祖雲達斯嚟講，如果佢真係保持勝果，咁其實就會俾到大球隊嘅信心就話 係， 即係我哋一路改善， 冇錯， 向上㗎啦。咁你爭好遠啦，咁呢個即係。總比好過車路士啊，每況愈下 啦。嗯，雖然我哋講緊啦，仲有德甲啦，德甲佢本身係一早已經有個差距啦，拜仁慕尼黑啊，多蒙特咧 贏咗成條街噶啦， 帶嚟曬啦。但係一樣嘢就有個幾得意嘅現況走咗出嚟嘅，喺今週嘅賽事入邊，點解咧？嗱，拜仁慕尼黑第一位將會對住第四位嘅慕信加白， 係。 咁樣和夫斯堡第三對第二，多蒙特對住和夫斯堡喎，佢兩隊雖然係有一個差距上，即係第二對第三、第一對第四，即係前列球舉對壘嚟嘅喎，都係。仲有哈法柏林就第五位對住第六位嘅利華古信，即係話頭個六支球隊互相對壘喺今週賽事。 睇下個排位有啲咩改變啦。 我相信會喺第四至第六位之間。即是話慕信加白能唔能夠喺拜仁慕尼黑身上攞分，同埋互相影響嗰隊波就係哈法柏林對住利華古信。 我覺得這個會即係和夫斯堡佢都會保持到嘅。 係， 因為佢希望爬翻上去噶嘛，因為前面仲有拜仁啊同埋多蒙特。 嗯。 啊，咁佢不能夠即係。將佢個距離拋甩咗咁， 係 啊！就算你贏又好，我都贏，我都要贏，就保持個細菌力敵喺度，唔會話 你贏了我輸了咧，相差六分嘅大佬。 冇錯， 好重要嘅。所以呢、這個呢、okay. 這個即係好似你話字帶變、變動嘅會係四五六嗰啲 四五六個位置。OK， 咁啊，歐洲波時段咧就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咁啊，陣間我哋又翻翻去一個我哋本地波嘅環節啦。 係。 咁啊，我就知道咧，喂，香港隊為咗備戰呢個省港杯入邊咧，嗰、那個名單亦都初選名單公布咗噶啦。咁、啊，留翻陣間嗰節我哋再詳細討論啦。陣間翻嚟見。